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 大，第72集。 母亲冷冷道：“ 退一万步说，就算不公平，你也应该向校方投诉，而不是越过老师、越过学校，这样自以为是的破坏比赛。” 朱韵紧抿嘴唇，虽然他没有顶嘴，但母亲也能看出他完全无法被说服。 你看，就是这样。 母亲不咸不淡地说：“ 这些人就专挑你这种善良心软的人骗，先把你拴紧了，再派你出来跟父母斗。他这么利用你，你都看不出来？” 朱韵起身，母亲的声音变得严厉起来：“ 我话还没说完，你要上哪儿去？” 朱韵低声道：“ 没什么好说的了。” 母亲在后面喊她，朱韵飞快上楼。气愤、害怕、委屈，一系列强烈而复杂的感情揉杂在一起，让她无比难受。她一刻不停地开始收拾东西，脑子乱糟糟，什么无法思考，看到什么就随便装起来，最后提得满满当当的行李箱下楼。朱光一本在客厅里喝茶读报纸，看到这一幕皱眉道：“ 你要干什么？” 朱韵不说话，去门口取外衣。朱光一茶杯一落桌：“ 胡闹！” 朱光一当家做主，平日一向沉稳，朱韵几乎从来没有看过他发怒的样子，被这一喝吓得后背直冒冷汗，靴子的鞋带系了几次也系不上。他咬着嘴唇坚持不开口，因为知道一张嘴就露怯，父母在教育行业摸爬滚打几十年，想拿住他太容易了。终于穿上靴子，朱韵直起身，看见母亲站在面前：“ 你想干什么？把东西都放下。” 朱韵绕过他，母亲拉住朱韵胳膊厉声道：“ 朱韵，你着魔了是不是？”“ 对。”“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听话了？马上就要过年了，到时候家里亲戚朋友来了，你不在怎么解释？” 最好就实话实说。母亲站在门口一步也不退让道：“ 朱韵，你给我把东西放下，难道爸爸妈妈还没有他重要？” 朱韵抬头：“ 如果我说没有呢？” 母亲一愣，在他愣神之际，朱韵绕过他开门跑出去。母亲在身后大声叫他：“ 朱韵！” 风太冷，太冷，太冷了，几乎要把五脏六腑都冻住了。朱韵顺着无人的大街一连跑了十几分钟，最后停下的时候，发现脸上鼻涕一把，眼泪一把，难看得不成样子，太不像话了。他满脑子都是这句话，越想眼泪流得越多。他竟然这样就出来了，他竟然对父母做出这样的事，真的太不像话了。朱韵站在路边，冬日的风吹着眼泪，很快脸颊生疼。他使劲深呼吸，却毫无平静下来的趋势。他直奔车站，坐上最后一班夜车。客车缓缓启动，他身边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，问朱韵：“ 你也是回家？” 朱韵看着她，没有说话。中年妇女毫不在意，兴奋道：“ 我要回家看我女儿了。” 朱韵轻声说：“ 我去见我男朋友。” 中年妇女笑着说：“ 哦，那是好事啊，哭什么？” 回过头，朱韵靠在车窗上，窗外的路灯杆一根接着一根晃过，朱韵眼前浮现出今天分别的时候。李寻穿着深色的卫衣长裤，微驼着背坐在床边看他的样子。他开始期盼时间走得可以快点。回到住处时已经三点多，朱韵眼睛干涩，疲惫不堪。出租车司机帮他把箱子抬进楼道，朱韵说了句谢谢，一开口发现嗓子有点疼。 他掏出钥匙开门，轻轻进屋，里面一片漆黑，李寻正在睡觉。在朱韵看到那个倒在床上的人影时，他被一股浓浓的温柔化掉了。他再次验证母亲的话，他着魔了。他甚至觉得一切代价都是值得的。朱韵往里走了几步，余光看到桌上放着一盒米线外卖，没吃多少，剩了一大半。桌上的书摊开着，还停在他走时的那一页，地上杂物成堆。电脑在床上，他大概是干活干到一半，累得直接趴着睡着了。他一个人的时候就自己乱过。朱韵把电脑抽走，他指尖似乎动了动。朱韵脱了外衣，侧身躺在他身边。李寻较浅，很容易就醒了，费力地睁开眼。朱韵用最柔软的目光迎接他。在起初的几秒困顿后，李寻似乎明白了什么。他缓缓闭眼，一语不发地往朱韵怀里钻。朱韵环抱住他，在他耳边轻声说： 我回来得快吗？ 他还是不说话，就这么沉默地让他抱着。朱韵发现，只要跟李寻在一起，他所有的胆战心惊都慢慢消散。在离开家三天后，朱韵的心渐渐安定。李寻于他就是安神剂，他喜欢看他，喜欢摸他，喜欢被他抱着。最难受的时候，他甚至想直接嵌进他的身体里。冷静下来后，朱韵偷偷给家里打电话，是朱光义接的。他并没有大发雷霆，只是语气沉稳地告诉他，母亲对他的行为很失望。 你现在也大了，很多事情有自己的想法，我不想单方面地要求你什么。我也和你妈妈聊过了，我们可以给你一点时间，让你们都冷静好好想一想。不过朱韵，你妈妈脾气虽然大，但你要知道，他一切都是以你为出发点，而且他在教育行业干这么多年了，看学生的眼光还是有的。 朱韵不说话，朱光义叹了口气道： 哎，你看这好好的年都过成什么样了，你从小到大一向听话，别让你妈妈伤心。 朱韵整个假期都没有回家，除夕就跟李寻在小单间里过。李寻本想带他出去，朱韵以懒得动为由拒绝了。两人窝在房间里，也不看电视，十二点的时候就并排趴在窗边看烟花。李寻在这种时候会显现出跟平时不太一样的柔和，从后面抱住他，撒娇耍无赖。他的嗓音在耳边杀伤力巨大，讲话又格外有技巧，往往几句话就让朱韵面红耳赤，溃不成军，自己则一副大获全胜的样子。几岁？他都懒得理他。过完年后，他们重新开始工作，每天都有干不完的事，忙着忙着就开学了。自从跟李寻在一起，朱韵觉得自己各方面的成长度简直跃着级的往上升。所有事都要往后推个四五步才能谨慎决定，大部分同学正在过着的简单纯粹的校园生活仿佛离他越来越远。林老头知道李寻要创业，兴致勃勃地给他介绍了朋友开的一家创业咨询公司。李寻对此兴趣不大，敷衍了事，自己没去，派朱韵和高建宏去意思一下。他大概听了一下朱韵的构想，直截了当地说： 放弃吧。 为什么？ 你们太年轻了，没有经验，像医疗这种复杂的行业最好不要涉足。而且抛开难度不说，这个项目公益性质太大，盈利点比较少，很有可能还没步上正轨，团队就因为资金问题分崩离析了。 紧接着咨询师拿出一系列的数据资料推荐道： 不知道你们对电商和游戏感不感兴趣？据我们分析， 这两个行业将会是未来几年发展的重头。 朱韵听他头头是道的讲了半天，心说李迅不来是对的。他本想找个影子直接离开，但高建宏却对此兴趣极大。他跟咨询师聊了很久，意趣相投，最后咨询师甚至搬出了几家有名的投资公司，表示这几家最近都有投资电商以及游戏类创业公司的想法。高建宏他们的学校过硬，自身实力也强，如果考虑做这行，他很愿意帮忙引荐。朱韵一语不发地在旁边听着。等高建宏和咨询师热火朝天的交流结束后，他没有马上回学校，而是带高建宏去路边的咖啡厅坐了会儿。咖啡端上来，谁也没动。大家都明白对方的意思，高建宏也不拐弯抹角，直接道： 我觉得刚刚那人说的有道理，我也不是忽然之间才这么想的。之前我考虑了很久，医疗类的确像他所说，难度大，收益小。我们毕竟是要创业搞公司，必须要考虑盈利的问题。 朱韵沉默许久，才缓缓开口道： 其实，李寻这人，有时候做决定还挺理想化的。 高建宏听他这么说，颇为意外。 你这么觉得？ 朱韵笑笑： 是啊。 或许是因为早年被现实压得厉害，让李寻在有能力摆脱束缚选择未来的时候，更多考虑的是事情本身的意义，而少在意钱财，这人倔到骨头里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